好，我们的时间呢今天就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同时也感谢吴老师。 Nice having you here and see you next time.